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小象哈泰利，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每到周三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期待要听一些电影音乐，不知道为什么周三的古典流行电影音乐那么有人气呢？上周和大家分享过了电影当中的爵士片段，其实在今天一开始呢，这段音乐也有着爵士音乐的特点，来自于亨利曼奇尼的作品小象哈泰利。这其实已经是后期将爵士音乐和电子音乐融合的作品，但是其中呢也融合了各种不同的风格，像爵士大乐队呀、Blues 呀。我说了，音乐本身其实也在后来融合了各种元素，不完全是纯粹的，要是多元的吸收。就在这样今天不太热的有些阴雨的天气里，和你分享。其实在昨天节目开始也听过了亨利曼奇尼的作品，这一首也是。在今天的上半时段呢，就让我们重温那些经典的好听的电影音乐，比方说这一首，相信你一定熟悉。 作品风格有很多，有这样欢乐与浪漫的，总是让人深深感动的。听到这段音乐，就会想到电影《蒂芙尼早餐》当中，阿黛丽·赫本在窗下抱着那只可爱的小猫，弹着吉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Moon River》（月亮河）。这首作品在1964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配乐、格莱美最佳演奏。在1961年，亨利·曼奇尼还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作品，那就是《粉红豹》。这首作品获得的是1964年的最佳配乐、格莱美的最佳演奏。这种音乐的形式是爵士大乐队，相信大家已经经过了2周的爵士音乐的普及，应该知道什么是爵士大乐队了吧。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这个暑期，今天是7月21号，和你分享了很多的爵士当中的音乐，就是亨利·曼奇尼上半时段他的电影精品作品。说这部电影真的可算是不同的，当看到这一个牵扯着一场珠宝抢劫、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珠宝窃贼查尔斯·利顿爵士与倒霉而笨手笨脚的探长雅克·克鲁索正面交锋的故事时，米尔士公司的制片人马丁·朱罗认为是时候把相对成熟的喜剧搬上大荧幕了。 制片人呢亲自委托了叫莫里斯·李奇林一起创作，并且制作喜剧剧本，还有布莱克·艾德沃兹指导了这部电影。演员阵容是非常优秀的，而我觉得最有名的除了这个形象，粉红豹的形象，大家都知道那个可爱的，在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宠物，但是我觉得他有着非常幽默的形象，还曾狡猾和聪慧。同时亨利曼提的音乐真的是可以算是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惊喜给大家，奠定了整部音乐的风格。鲁斯的滑音真的很适合有一点幽默感的内容，还有一点黑色幽默，所以这时候的爵士大乐队用音乐俏皮幽默的感觉配合了故事情节。而这部电影最主要的主题，粉红豹的主题，是电影史上最具标志性、最容易辨认的主题之一，并且从此成为了传奇。那这个爵士的感觉首先也是小调的，表示一种神秘感，来掩饰查尔斯·利顿爵士作为幽灵的秘密身份。爵士七分的音乐有摇摆的感觉，还展现了普拉斯·约克逊这个萨克斯演奏大师的才华，他模仿了幽灵鬼鬼祟祟的轻柔脚步。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今天呢是我们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又到了暑期，还好这两天是凉爽一些的，只是大家注意要避雨。在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亨利曼奇尼的音乐，他音乐总是这样，可以听到飞翔的小鸟、醉人的花香、快去的阳光、绿荫下的欢乐的节拍。 害呀，阿尔帕蒂。阿尔帕蒂说了，小月老师下午好，荆棘鸟的旋律再次响起。是的，这是亨利·曼奇尼的另一部有名的作品《荆棘鸟》。传说中有一种荆棘鸟，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界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穴的那一刻起，他就在寻找荆棘树，直至如愿以偿。然后他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刺上，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里，他超越了自身的痛苦，那歌声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结。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聆听，上天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先痛巨创来换取。这就是关于荆棘鸟的传说和故事。早期澳洲内陆开发时期为背景，讲述了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一个移民的新西兰的移民家庭的女孩 Maggie 和丈夫拉尔夫之间的爱情故事。而这部影片也是根据澳大利亚著名的作家考林麦卡洛的同名小说改编，以卓越的演员阵容刻画出长达50年的爱恨情仇，是一部动人的爱情巨著，曾获得7项艾米奖。而《荆棘鸟》是澳大利亚当代作家考林麦卡洛的长篇小说。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好像还听过这部小说的小说连载。这部作品女人公 Maggie 和神父的拉尔夫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克里里一家三代的故事。刚才也说了，长达半个多世纪。要说这部电影《荆棘鸟》主题曲的流行，可能也是因为上世纪后来的新音乐的流行。音乐比我想象的要轻松，当然也是因为在澳大利亚的那种大背景的环境下，所以音乐更有着好像广阔的天空的感觉。月亮河，刚才我看到院的陈金说了，月亮河不管用什么的乐器演奏都齁甜的。那我倒觉得有时候爵士版唱的也挺冷的， 只不过刚才这个版本呢，绝对是亨利·曼奇尼他的乐队的版本，也是亨利·曼奇尼后来在不同的场合重新的改编的版本，在电影当中也有不同的版本。那其实 Tiffany 的早餐还有这样的一段主题，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感觉呀，而且不管甜不甜，女孩还是很喜欢的，是不是啊？喜欢浪漫的人都会想哼这样的花香，这样的蓝天，甚至是花起花落的感受。觉得这样的音乐也很熟悉，甚至是有时候电脑的开机的音乐跟这段音乐是否有受到启发有关呢？其实很多男性的影迷或者朋友都觉得 Tiffany 的早餐还有 River 过于甜腻，但是真正很多喜欢老电影或者喜欢奥黛丽赫本很多影迷都记得 Tiffany 早餐当中的开场画面。清晨时分，纽约第五大道空无一人，身着黑色晚礼服，颈上挂着假珠宝项链，打扮入时的奥黛丽·赫本扮演的这位美丽的女人，独立矗立在蒂芙尼珠宝店前，两颊紧贴着橱窗，手中拎着牛皮纸袋，一面吃着可颂面包，喝着热咖啡，一面以眼睛的目光打量着珠宝店里的一切。这是世界电影史上令人难忘的经典场景，它也代表了奥黛丽·赫本生涯中最动人的时刻。大约40年后，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奥黛丽·赫本之我的前半生》的传记影片，开场便是赫本当年演出的 Tiffany 早餐时的这个场景。亨利·曼奇尼为这部影片创作的这首《月亮河》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在后来的这么多年，《Moon River》的知名度在流传度甚至超过了电影本身。曼奇尼为这部柔美的歌曲也创作了不同的演唱演奏版本，成为了贯穿整部影片的主题音乐。而且从这部电影开始，其实之前有很多的影片当中的配乐

影片讲述的是芝加哥的一个警署的财政专家，专门在犯罪现场拍摄照片，以寻找破案的蛛丝马迹。他的个性害羞又孤僻，从来不忍心下手开枪，怪癖的处事行径为他赢得一个讽刺的绰号，叫做疯狗。一次呢，他巧遇一宗抢劫案，无意之间呢救了对当场处理的抢劫犯的手法，救了一位这个黑道老大，叫做 Frank 米克米洛。就这样，警匪之间有了一点点友情，所以这也是个侠盗的故事。再后来呢，决定与这个威恩成为了好朋友，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Frank 也将夜间俱乐部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他，破获了一些案子，并且 Frank 手下的一位美女保镖也与刚才我提到的这位绰号疯狗的警探交往了起来。所以这是一部轻松的又有点幽默的同类型的一种电影，在那个时代这种电影很多。弦乐奏出了可爱的小爵士的感觉，但是节奏上其实也不得不承认受到了莫里康内的那样的节奏的影响。你听，节奏和旋律之间还有着矛盾产生呢。的感觉既有着爵士又有着野性的用一种特殊的吹奏技巧，也是蛮有意思的。也就是其实当我们和谐的音乐听多了反而会觉得甜腻，比方说 Moon River， 那反而像这种有些不协和的节奏与音乐在一起，大家听着哎，反而也是挺有意味挺有趣的，是这样吗？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今天和你分享的是电影当中的音乐，有的是亨利·曼奇尼创作的，也有的是他的乐队来演奏的那些很多作曲家们的作品。那下面这首《迷中迷》也是他的代表音乐之一，很有趣的节奏的感觉也衬托出这部影片其中的一些暗黑的幽默，主演是奥黛丽·赫本。Thank you. 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迷中迷》。这部电影是三笠多男执导，加里·格兰特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的惊悚悬疑爱情片。影片讲述了美国少妇 Reggie 在丈夫被谋杀后，因为生前贪污的一笔战时款而卷入了凶险的巨大的迷局之中的故事。这是1963年12月5日上映的电影。说这部电影，你看加里·格兰特的名字排在了奥黛丽·赫本的名字的之前。确实是，这部影片其实是加里·格兰特演艺生涯的第70部电影。影片拍摄的1962年是他重影的第30个年头，而奥黛丽·赫本是他合作的第50位女主角。加里·格兰特在接演这部影片之前呢，一度担心自己与奥黛丽·赫本看起来年纪相差太多，饰演情侣并不相称。后来呢，编剧加入了游说的行列，导演也加入灯光来淡化他皱纹后，他才答应出演。其实因为这部电影，我记得那个时候加里·格兰特也被选为007的候选人，他选择了《迷中迷》，而没有决定加入到第一个007的饰演的角色当中。其实导演一直属于他作为第一届第一版的007呢。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和你分享电影当中的故事，那些点点滴滴有名的电影音乐。其实你看，在那时代的很多电影，刚才我也提到007系列 John Barry 创作的音乐，那时候也是这样，有一些爵士大乐队的风格。那个时候50、60、70年代，那时候的音乐就是这样的，以爵士音乐为主流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是亨利·马奇尼创作的作品，叫做《孤寂》。稀稀沥沥斜落的雨，如同木刻。 今日古典也流行又把我们的思绪带进了经典的电影中。刚才重说的也对，应该有一些美国西部的风格。很多朋友老王说西部音乐大爱，其实所有的音乐都不是单独的横空出世的音乐，这是我一向和大家分享的。从刚才的那首《迷中迷》到这首《孤寂》，一些影片当中其实还会有不同的插曲，比如说这一首是《迷中迷》真正的主题曲，就是这样浪漫的唱起来。刚才讲到这部电影，加里格兰特当然要排在奥黛丽赫本的前面。尽管那时候奥黛丽赫本已经出名了，他已经拍摄像《罗马假日》啊、《双珠宴》呀等等这些有名的作品了，但是这部《迷中迷》当然还是加里格兰特在前面，是他的演艺生涯的第70部电影，也是他重演的第30个年头。听到和现在的蒸翻味肯定是不同的了，而且在影片中有很多的花絮，比方说一开始因为奥黛丽赫本与加里格兰特在此之前素未谋面，所以呢导演斯丹利多南在影片的开拍前特地安排两个人在一家餐厅用餐。奥黛丽赫本与斯丹利多南先到，加里格兰特到来后，奥黛丽赫本因为太过紧张，在聊天的过程中由于手部动作太大，把一瓶红酒打翻，就全部泼洒到加里格兰特的西装上，而加里格兰特平静地脱下外套将它交给了餐厅里，表示如果哪里还有该起店的工作人员去那就可以了。随后格兰特坐下来若无其事地与两个人共进未完的晚餐。第二天格兰特还差人送给赫本一盒鱼子酱，并且附上一张卡片告诉他不必在意那件西装。这个体贴的举动也使两个人立刻建立起来美好的友谊。多南后来把这个一幕用在了电影里，男女主角在巴黎塞纳河边漫步的时候，奥黛丽赫本不小心把冰淇淋弄在了加里格兰特的西装上。 这样的雨中听着这样的音乐觉得很浪漫呢。直播的古典流行，要我说这一首真的成为了爵士大乐队时间最经典的作品了。在今天和你分享的就是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的经典的音乐，大部分也是来自于亨利麦吉尼的创作。而在今天节目最后，也是给你浪漫的结束吧，玫瑰与醇酒的日子。 听到的是 好了，这里是古典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把浪漫的音乐带给你，在这个雨后的夏季，欢迎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